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尊严，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今大城小事》，是吧？ 对，大城小事。 哎呀，有的时候这个上班上多了时候，尤其是在这样的天的时候，就容易犯晕。 对，因为这个天啊，它阴天。 什么叫阴天？明明是下雪和下雨。 这不变天日。 啊，这个天此时此刻您冷吗？您有没有种期盼，想着能不能下场大雪？ 哎，痛痛快快的下一场。 是是是，其实呢，今天的这个天气呢，真的是非常的阴冷啊。 嗯。 而且呢，据说这两天还会有强降雪。 是。 希望大家呢能够多注意身体啊，千万别冻感冒了。 哎、对，该换鞋的换鞋，防止脚底下打滑、啊。 是是是，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您此时此刻冷吗？ 啊。 以及您回顾一下多年前在下雪的时候都玩些什么，跟雪有关那些游戏呀、娱乐呀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 好的， 像王哥这个打东北来的姑娘，肯定是好个雪吧，滑过雪吧。 那个也小的时候也玩，就是上高中的时候，我们那个冬天的时候啊，操场都会浇上水。 嗯， 浇的时候是水，浇完了之后呢，整个操场就是一冰场，会滑冰的就滑冰刀， 嗯， 穿上冰鞋；不会滑的就老师给你一冰车。反正冬天的体育课都是那么过的， 是吧？你有没有堆雪人？ 堆雪人呢， 就是往你身上拿雪片一拍，拍瓷似的，一雪人。 那小的时候玩，后来就因为怕那个有那不地道的在里边加乱七八糟的，老师就不让玩了， 是吧？其实这样的天，如果不上班的话，在屋里边看看书，找个温暖的角落里边哈，在那种暖暖的灯光下读书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那是吃得饱饱的，然后看看书。 哎、是，现如今买书呢，有人从网上买，有人从书店里边买。其实北京的各大书店也不一样。 嗯， 你比如说，现如今哈，由于这个大栅栏、廊坊二条升级改造，这个正阳书局昨天正式摘牌停业了。 停业了。 哎，这个正阳书局说起来，可能很多人还不太熟。这地方呢，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屋，曾经常年出售各种有关北京历史文化的一些旧书、 哦、 啊，还有一些地图啊、 嗯、 老物件啊。 嗯， 开业6年来是吸引了不少喜欢京味文化的人。 要找这些就得来这儿。 哎，老板呢是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叫崔勇。人家说了，说改造之后啊，他争取还回这个大栅栏办书局哈、哎呀，崔勇搓着手，冷啊，坐在屋子里边自制的小板凳上，和赶来看书局最后一眼的老主顾们就开始跟那儿唠着家常。书局内外时不时还有闻讯赶来的读者，扛着相机是一个劲儿的猛拍呀。 嗯， 崔勇说，书局里边大部分的旧书都是有关宣武区历史的，门口那张地图海报就是我们按着宣武区消失之前这黄宗汉口述那本书做出来的。 啊、哦，做出来的。 哎，以前呢，从这个地摊淘书，看见写宣武历史的， 嗯， 就成摞的卖。 啊、 哦、啊，放店里边，如果卖到只剩2本，就留着当文献，也就不再卖了。 哦、 啊，崔勇介绍说啊，店里边最珍贵的宝贝呢，是一部清朝康熙27年刊印的《日下旧闻》，这是第一部记述北京历史的著作。 嗯， 这在博物馆里边都很难找， 珍贵着呢。 还有一位张恨水先生审定的1935年出版的叫《北平旅游指南》。 哦，还有这。 你说现如今都叫攻略了哈、 啊， 要是现如今套这词儿叫北平旅游攻略啊， 那是1935年出版的。 是是是，这堪称当年老北京的百科全书啊！什么哪家饭馆的招牌菜是什么 啊？ 去哪玩？怎么坐车？ 嗯， 景点几点开门关门都介绍的一清二楚。 这还真是个攻略。 哎呀，崔勇估算了一下，光从清代啊，再经历民国，上世纪80-90年代出版的历史书籍，光这个他就收藏了上万本。 嗯， 本来呢这些书都是研究北京历史发展珍贵资料的，很少卖，他也没指望着说靠卖书能挣多少钱、 嗯、 对吧，就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宣武文化，了解北京文化， 多少还带有一点博物馆的性质、 哎、所以挺好。我觉得就是现如今你看，就是你肯定都没听过、 哦、 就是我上学的时候一些老的一些书店，像什么丰禄松，你肯定没听过。 那还真是没有。 你现在比如常听的新华书店的肯定有，对吧、 啊、是。 然后还有像什么三联书店我们也听过。 对。 一些传统的书店可能慢慢都开始萎缩关门， 这一方面是应了一些网络冲击，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没太多特色。当然像这个介绍老北京的一些书店， 嗯， 理应这个受到大家的关注， 是 吧？ 而且人这也不叫书店，这叫书局 啊， 听这名字就气派。希望哈，这次这个什么升级改造之后啊， 嗯， 这个正阳书局能够重新回到这一片地界，咱再找一什么合适的摊位，合适的这个门面， 啊， 咱再把它开起来。 是是是，还得满足那些好老北京历史、老北京一些知识文化的这些人，能够有个地儿看看书去，是吧？ 一个星期过去了啊，这个偷他摄影包的贼还没找着。今天上午，女摄影师 Color Chen 啊，他说 什么名啊？这是 就颜色咔咔 Color 就叫他小咖啊，小咖 什么？你叫小陈好不好？ 女摄影师啊，就是这女摄影师跟记者说， 啊， 希望有人能提供线索，帮他挽回损失。这个摄影包没了吗？ 啊，丢了。 哎，记者了解到啊， 嗯， 12号下午啊，他在双井的一家咖啡厅啊，有一位中年男子趁他上厕所的间隙啊，就把女摄影师放在桌上价值40000块钱的拍照设备连包都给拎走了。 哎呦， 整个过程被监控给拍下来了。目前呢，警方已经展开调查，但是这嫌疑人还没找着。 按说这东西齁值钱的，怎么会丢了的呢？ 就是因为齁值钱的才丢了呢。 嗨， 这女摄影师介绍说啊，12号下午，他在咖啡厅包间啊完成了拍摄工作之后，带着他那个大包小包的摄影器材， 嗯， 就来到了咖啡厅2楼的散座啊，准备处理一下刚刚拍完的照片。他说我坐那儿我就看见那男的了。他说啊，我在咖啡厅找座位的时候啊，那男的就不大正常，他的目光啊就聚焦在我身上，这让女摄影师感觉到很怪异， 嗯， 并且已经有所警觉。但是因为咖啡厅空座有限，没办法，只能坐在和这男子邻桌的位置。为了预防不测啊，他还把那些零零散散的摄影器材啊全都收进了包里。 嗯， 下午5点，他见这名男子身旁有一桌客人啊，这大家眼睛都看着呢，也不敢干什么，是吧？所以啊，他就把这些包放在身边，自己起身去了厕所。 不是，就他一人，他上厕所把包搁那儿了。 他不是想嘛，这周围还有好多邻桌都有客人， 哦， 大家都看着，谁也不好意思动什么的吧？ 哎呦， 这他上了厕所回来之后，发现，哎呦，桌上那摄影包不见踪影。监控录像显示啊，就是那名男子快速起身将他的摄影包拎走，并且转身下楼，径直走出了咖啡厅。而另外一个监控摄像头呢，就把这名男子的外貌给拍着了。他呢，年龄大概在30岁到40岁左右，身高呢1.75米左右，体重差不多得有180斤，皮肤挺黑的，大眼睛，留寸头。对此呢，这个咖啡厅的店员说啊，这名男子啊，在事发当天中午11点左右就进了店，点了一杯咖啡，结了账之后啊，就一直坐在2楼就没动窝啊。这是一名生客，以前没来过，没见过。女摄影师啊，就把这监控视频发到了网上，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咖啡厅隔壁一家商铺的老板看到之后，非常确定的向他爆料， 嗯， 就他，就这男的， 嗯， 在我们店里偷过手机。 哎呦，当时你怎么没报警啊？ 因为他偷的也不是什么特别贵重值钱的手机， 嗨， 所以呀，警方就没给立案 啊。 现在他们怀疑这名男子啊，应该是一名惯偷。 哦， 女摄影师还跟记者说啊，哎呦，我这些摄影器材呀，跟我的生命一样重要啊。 那是， 那不是钱，那是命啊。今年呢，他已经27岁了。曾经啊，为了摄影放弃了北京外企的工作， 嗯， 也因为摄影的工作呀，跟家里产生了矛盾， 嗯， 每次遇到困难呢、委屈的时候啊，想想自己还有这摄像机什么的，就会觉得特安心， 嗯。 可是现在你说他全部家当都丢了，这总价值将近40000块钱，除了钱包之外啊，这相机包当中还有一台那个佳能5D2机身啊，这还有那个特别专业的镜头，还有一个硬盘啊，存着他最近2年全部的生活照和工作照。 嗯， 他说啊，这些东西啊陪我走了很多地方，你说现在说没都没了。根据了解呢，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这件事儿，但是嫌疑人还没找着呢。 这个普天之下哪儿都有贼啊， 嗯， 这个咱先不说这个贼的事儿，咱就先说这个陈小姐是吧？哎呀，失去了才知道这个珍贵。但是关键是您这个也太松心了吧，太真天下无贼了吗？您一人出门，您就敢把东西搁那儿，然后自己上厕所，没人看着。 其实我估计 这也好理解。你首先这大包小包拎进卫生间，确实不大方便。但是呢，这周围又都是陌生人，也不好意思啊。我是去趟洗手间，您帮我看一下， 嗯， 隔的可能也比较远。 你让服务员帮你照应一下。 嗯，所以也是这个，这姑娘身上肯定也是有责任。 那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一人出去上饭馆啊， 嗯， 或者上个地儿啊，挺麻烦的。你背一包， 嗯， 你上厕所不方便。你有时候有一些饭馆吧，他还不把菜给你 送到桌子上，还要求你自己去取去。那天我吃个牛肉面，哎呦，自己装口取面牛肉面去啊！ 人家态度可能会很、 啊……对对对对，就是这意思。关键是我这左大包右大包的，这个我搁那儿，我还真有点怕丢。 确实不大方便 啊！我就离了那个窗口最近的一桌子找着了，把东西搁哪啊？先说你肯定没我快吧？ 啊！ 不过话说回来了哈，临近年底，您懂的哈，注意身边的财务 是防不胜防啊！ 是有的时候您多有个心眼总没坏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此时此刻觉得冷吗？啊，另外在冬天，尤其是下雪的时候哈、啊，您都玩过什么样的游戏哈、啊？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渔人老宋说，这个滚雪球、堆雪人、打雪仗啊，还有冻冰的滑冰车、抽汗肩、嗯，就是不会滑冰啊。 抽汗肩 怎么了？ 我们家那边叫抽嘎。 是是是， 只有男孩能玩，女孩玩会被笑话的。 为什么呢？ 就是这是那小子的游戏，小闺女不要动这些东西。 现在不是女孩都忘看不出来男女打扮吗？ 赵辉说啊，不冷，就是这天气太憋闷了。我就盼着能跟你们互动互动，抒发一下，畅快畅快。哎呦，没看出来这个相机，这是这姑娘的生命啊！ 啊，他这么说，那要是真是留生命，就抱着去厕所了。 不带生命去厕所。 南河鸭说，下雪多好玩啊，一边堆雪人，一边吃胡萝卜。啊，发现雪人的鼻子越来越矮，这吃完了之后鼻子就给忘了。 蹲那儿吃这个雪人的鼻子啊！ 最好玩的是什么？在别人家汽车玻璃上画画 啊！ 不管画的好不好，反正画完就跑，全当是锻炼身体。 没事儿，不下雪也能在别人家汽车玻璃上画画。有好多那好几天都不洗车，那车上全是灰。 那得多不嫌脏才能够在这样的车上画画。 倒也是，转身的时候小心别蹭衣服。 是滑冰车，我小时候你知道火筷子 啊 就是咱又说这个卖煤的事儿，大杂院里边有那种家里边烧炉子的，必然会有火筷子、火钩子啊，拿火筷子当那个冰车的两根棍儿杵着。 火筷子不带弯，那个火钩子带弯是吧？ 对对对。 那怎么挑蜂窝煤呀？还是钩子好用吧？ 那你要是打人的话，不是， 哎呦呦呦， 打屁股的话也是那个。 我估计滑冰车的话，应该是火筷子比火钩子好用。 哎呀，总之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哈，来聊聊往年冬天您都做什么样的游戏，尤其是下雪的时候啊，都做什么样的游戏？此时此刻您那儿冷不冷？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事哈，最近呢，这个家住长荣区八里庄东里的多位老年人反映，他们小区活动站呢被出租给了快递公司。这卸货包裹的噪音，尤其是这日子，这过完双十一，此时此刻您的包裹收到了吗？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休息，而且呢，快递的车辆在小区里边窜来窜去，也让老年人提心吊胆。他们迫切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解决这个快递扰民的问题。 生活秩序被打乱了。 据居民介绍说呀，这处快递用房呢是从前啊国棉二厂职工的自行车存车处啊，后来改为了老年人活动站。从今年八月份开始呢，这处房屋就突然之间另给了快递公司了。并且呢在原有平房周围进行了扩建。 那也就是说老年人首先没有了个活动站。 对对对啊，也没说给找地儿哈，反正我们也不知道。关键是有居民就向有关部门反映说，你这扩建你得管呢、这算不算私搭乱建呢？可是直到人扩建完工了，也没有执法人员前来干预。记者在现场注意到啊，这个快递点在小区四栋居民楼的包围之中啊，就在中间，离这个11号楼和12号楼最近的距离也就四五米远。于是呢，记者就来到了11号楼西门二层的李大妈家。从窗户啊望下去，快递点可以说是近在咫尺。大妈说了，说虽然她都快80岁了，哎呀，但是我身体状况好啊。耳不聋眼不花。你看没有，身体状况好吗？关键是自从有了这个快递在旁边经营以来，每天卸货的这个噪音呢不绝于耳。有的时候半夜里边也卸东西，你说我这耳朵好吧，你这个好家伙听得吱吱的，也休息不好啊， 这叮叮咣咣怎么睡觉啊。 有一回半夜还被急救车送医院去了。 哎呦， 后来在民警的协调之下，快递公司是支付了部分药费。另外一位邻居刘师傅也是一肚子苦水，他今年65岁了，心脏做了仨支架啊，快递的噪音让他即使关着窗户都嫌着吵，所以夏天再热也不敢开窗户。一声尖利的噪音传来，让他心脏里边就一阵乱跳，老人呢也只能慢慢忍着吧。还有其他几栋楼的居民也说虽然说我们离这个快递点远一点，可是他们运来运货的这个中型面包车每天都从楼前经过，要不然是发动机的这个轰鸣声，要不然呢就是刺耳的刹车声啊，一天到晚几乎不消停。 按说哈、啊，这个物流啊、嗯，物流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嘛。 是。 这个快递业蓬勃发展，毋庸置疑。利民的同时，扰民这副作用它随之也产生了。 这是之前没想到的。 是吧？如何这个按照我们健康北京的这个话说呢，叫扶正去邪、嗯啊，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 是 吧？ 就是不是说这个扰民了之后，咱就一棒子全拍死，但是得想想怎么样既给大家提供便利的同时，又不去打扰大家正常的生活秩序。 嗯，所以什么叫考验智慧呢、哎、您得有智慧，您得经受得住考验，对吧？ 这么一想，我觉得我还真是当不了这管理者，目前我还没有想着什么好招能解决这问题。 要是快递都是这些邻居买的，那兴许就不闲了吧。 也不是什么事儿， 关键还是得有一些比如说规矩，让这些噪音的扰民点能够远离一些居民住宅小区，有个硬性规定，比如多少米之外，或者您得赔点补偿吧、 嗯、 您说呢？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是此时此刻您觉得冷吗？在哪儿呢？哈，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呢，也可以给我们说说外来这几天不是北京要下雨吗？ 哎、 不是下雪吗？ 对。 你也分不清楚是雨是雪是吧， 反正再冷一点就冻住就是雪、 啊、是北边可能是雪显得明显一些、 嗯、 就是过去下雪天的时候我们都玩些什么、 嗯、 做些什么样的活动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 是、 嗯、 刚才不是说那个快递扰的那个老居民休息不好吗？ 老居民休息不好， 那个大家这居民休息都不好啊。反正就接下来要说这个事儿啊，也是扰民的事儿 啊。 朝阳区居民李先生反映说啊，在三里屯东三街西口有两辆客车占着道路卖货， 嗯， 不但影响交通，而且啊，这车里边的电呢是从附近私接的，希望有关部门能管管。 哦， 11月13号上午，记者就来到了这个现场啊，看到路口的东南角有一辆中型面包车和一辆大型客车一前一后紧挨着就停放在道路的南侧。中型面包车的车窗啊都用纸箱子遮挡着，在车身上有一些饮料的广告， 嗯， 有一根黑色的电缆线啊就从路边的电线杆引向了车头，车上的一个纸牌子写着营业中，但是记者没看到任何人在经营。而那辆大型客车的前挡风玻璃上贴着彩色的纸，写着巴士便利店，空调开放，欢迎光临啊、 嗯！ 靠近行人道的那一侧的这个车窗打开了一扇，形成了一个窗口。这个售卖窗口边啊，架子上还放着饮料啊、烟酒啊这些东西。在后轮处呢，放置了一个铁制的台阶，就专门便于顾客能够登高购买，你不得爬上去，车高嘛哈、 嗯。 车窗上面还贴着什么手抓饼啊、米线啊之类的广告。 哎呦，什么都卖。 这么看来啊，这个所谓的巴士便利店啊，不仅卖杂货，还现做现卖各种小吃。三里屯东街的这个路口路面本来就不宽啊，所以呢白天就设为单行线，而两辆车啊停放的位置它恰好就在路口，影响通行、 嗯、 一辆由东往西行驶的大型客车开到路口之后，那转弯啊它就转不过去了，就是因为车子是碍着事儿嘛、 嗯、 好就好在这中午的时候车比较少，万一这要赶上早晚高峰，这要是转弯过不去，那就很有可能造成整条道路的拥堵。记者也注意到啊，这两辆客车呀他还是有牌照的，可是为什么不上路行驶，却在这儿做起了这个商业小亭子 啊？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管理啊，查一查，给这俩车呀安置个合适的地方，别给这路口添堵了。 这还真是添堵啊，用这个词儿还挺恰当的。 嗯、是 巴士便利店啊，就是在大公共里边卖东西， 流动车 啊，这个有的时候还挺方便，但是如果不合规不守规矩随便占道经营的话那就不合适了。 而且他这事儿多了去了，你现场临时做各种小吃，你这有健康证吗？对吧？你这接的那些电线，这电线是不是偷电呢？ 哎、嗨、 哎、麻烦的多呢。 是是是，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 您此时此刻冷不冷？另外呢，对于下雪有什么样的期待？过去怎么玩雪啊？有什么样的游戏啊、运动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呢，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买车险为了啥？礼品红包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华舒快修，社区加修更放心，请关注微信号华舒快修服务。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呢，北部城区的交通压力比较大，像北二环、北三环、北四环，尤其是北三环的这叫什么东向西方向啊，目前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雪天的这个道路湿滑，您得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下雪，您喜欢不喜欢？此时此刻冷不冷？对于雪天，您有什么样的期待？ 哎， 过去下雪的时候都玩了些什么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哎呀，还有很多人都在发送微信，像小骆驼九九最棒的说，喜欢下雪，下大雪是比较舒服的哈，景色美，空气好，只有下大雪才能堆雪人、打雪仗、叫什么？ 攒雪球。 攒雪球。 攒雪球。 什么照雪景，尽管很冷还是很兴奋的、看着我小的时候一张照片，非常喜欢这张，但是我们现在这边看不见。 这网不大给力 没事，等一会儿看见之后我们再给您汇报。这雪啊，能堆雪人，这雪得是干燥的雪，要不然现在这像这湿雪 一钻全都是水。 对，博安博心说这天冷吗？真不冷啊，希望周日早晨拉开窗帘能看见20多深的大雪。 20多深？ 哎呀， 20多深什么概念？得到膝盖了吧？ 哦，你小腿那么短吗？ 到大腿？到 那更短的是 到肚脐。不知道，没概念。 还有很多人什么让你考虑说小时候下雪就喜欢到树林里边或者平地儿上踏雪，在上面写下自己喜欢的人名，喜欢的话，喜欢的图案，感觉特好 啊！就跟那个前两天说在那海滩上写上名字那感受是一样的，够浪漫的啊！ 这个雪化了就看不见了， 没事，记忆留存着。 关键是您去那地儿啊，甭管是树林还是平地儿，一定千万别去那特别危险的地儿，是吧？ 就尤其是小心点脚底下那雪特别大，您一迈不动、 前天上午，两名男子在这个怀柔箭扣长城游玩的时候就迷路被困了。 听到箭扣长城这四个字，我就知道后边大事不妙， 对吧？一说箭扣长城基本上都是迷路了。消防员接到报警之后呢，将两个人救下。经过电话联系啊，这消防员首先得确认被困者的周边环境，并且通过喊话的方式，你也不知道他具体在哪儿啊，逐步缩小搜寻范围。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消防队员发现了被困在山崖上的两名男子。据人家介绍说那段山崖上下都是峭壁，这两个人啊上不去，他也下不来。箭扣长城很多地方那个坡度都达到70度，十分陡峭。你要是下完雨、下完雪这样的，道路十分湿滑，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滑到两边的沟里，那就太危险了。 就是啊。 经过勘察地形，两名消防员登上被困这俩人所在的这山崖，用绳索打好这个固定支点，然后呢，将保护绳索系在被困者的腰部。山崖上下的消防员是同时发力，最终把这俩人成功转移到安全地带了。两个人被困的身体状况还不错啊，这个向消防员致谢之后，他们也表达了自己的歉意。 添麻烦了。 说到点上了。 据了解呢，这两名被困的人啊，分别来自山西和江苏啊，是来北京学习进修的医生啊，才30岁出头，两个人也没有携带专业登山设备。当天中午啊，俩人商量了一下，说要不然咱去建构长城玩吧。 嘿，这真会挑地方。 这一拍即合，结果呢就迷了路。两个人沿着错误的路线是越走越远，直到爬上这个绝壁上。消防员也说，说建构长城地形复杂，容易迷路，不适宜游客探险。虽然说当地管理部门在这儿设立了多个提示标志，但是依然有不死心的驴友啊，这个好奇心实在是太盛。他们接到建构长城遇险的救援任务，一年一般情况下得几十回，咱夏天的时候平均一周一回吧。 你说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不是不知道建构长城这边危险，您稍稍有点常识，提前抱着这种负责任的态度做做功课的时候，您就知道这地方不是咱每一个人哦，咱说去探险，说是驴友咱就能去的。 另外，这个您这个做法也涉嫌哈，这个侵占公共资源。您比如说，人家消防队员本来是灭火抢险，对吧？您说您爬了这个，您说是不是？有人说应该交罚款。应该罚他们钱，对吧？您这都救你们了，万一有火灾的时候怎么办呢？当然了，您这个身处险地也应该施救，关键是这些危险不值当的，不应该冒。对， 这提前可以预判出来，能够减少和降低这样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何苦等到事后给人添麻烦呢？是吧？90后的司机郑某啊，用他媳妇儿注册的那个某软件啊，接了个顺风车的车单。然后啊， 就是德打车嘛， 就是他把女乘客强奸了， 嘿， 事主当场报警，郑某昨天被海淀法院判处了4年的有期徒刑，赔偿了受害人7万元。经调查呀，这郑某的专车账户名称叫做“我也来试试”，注册车辆呢是一辆尾号为9的白色的别克车，而案发当天啊，这郑某开的是一辆尾号8的黑色的丰田车，根据郑某说啊，这个软件啊是他老婆注册的。他自己啊在案发前申请了顺风车的资格，在填写资料的时候，他在网上随意就搜了一辆车的资料填进去了。驾驶人呢写的是自己的名字。至于网站要求填的什么真实的驾驶证资料才能开通钱包功能什么的啊，这郑某啊也一律没有填写验证。 那他怎么能使这软件呢？ 那就是啊，就是他不能使用在线钱包，但是就可以通过软件啊接这个。接单 啊，就是说顶多是人家付钱的时候我收不了钱，但是我还是能接单的。 但是最起码他能接单了呀。对于这次强奸案，这个所谓的这个公司啊，就这运营公司有没有责任呢？而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张涛律师就认为啊，民事方面，司机呢使用不实的身份信息接单导致案件发生，平台是有管理过错的。根据过错的程度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目前的部分司机加入这个运营顺风车啊，这专车快车的行列，目的啊还真就不仅仅是为了赚钱 啊， 而是通过这软件实现社交功能。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公开报道当中啊，这专车所附带的社交属性也经常被提及。记者也采访过数十位司机啊，当中就有人直言，我就为了推广红酒生意，还有人直言说我就为了分摊油费，还有人啊是想寻找生意伙伴或者招聘员工。总之啊，这些司机对于搭车人呢也是有一定的选择性，而且这其中也不排除有人希望借这机会能多认识妹子。 关键是 社交属性。 顺风车啊，这个原来在说这些软件啊，甭管是什么租车什么什么打车吧，它的安全性尤其是值得女同志怀疑，对吧？ 对 啊，你凌晨的时候，你打车的时候，你 可不敢， 是吧？你关键是你，比如说北京的出租车，咱都知道人家有运营资质， 是 这些顺风车，某种程度来说跟黑车也没什么太大区别，对吧？ 哎， 所以安全保证这个问题，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绷根弦儿哈。 而且就说实话，这事儿啊，你这平台这责任肯定是逃不了的，对 吧？是 吧？ 希望大家，尤其是女孩，夜里打车、拼车、顺风车，甭管是怎样。还是多留个心眼吧。接下来再说一件事，昨天上午呢，西城交通支队和西城区市政市容委属地街道和派出所管理处对什刹海旅游景区里边周边交通秩序进行了一个专项整治。西城交通支队对部分联系不上的车主进行了拖车清理，你明白吧？就是半天找不着这车，而且还违法停车， 拖走呗。 啊，记者在现场看见了，这胡同啊非常窄，大约路宽也就5-6米，不少附近居民的车呢都停在道路两侧， 据柳荫街工作站的站长徐刚介绍说，平时不少居民反映家门口道路被堵，出不来呀。而对于附近居民来说，一方面抱怨是停车啊堵塞交通，另外一方面也认为附近的停车位实在有限，也没地儿停车。就是你买一私家车，你使吧也麻烦。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疏堵结合可能才能更加有效。 反正就咱那个内城那边确实这个问题挺不好解决，但也不是没有停车场是吧？ 关键是，停车场远呐。 懒呐，不愿意走那几步啊。 关键不管怎么说，违法停车，不该停车的地方停车，这都是不负责任的。 是，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吧。这样我会说，记得小的时候，一到冬天，守着火炉吃冻柿子，哟，甜甜的，咯吱咯吱的嚼着柿子里边的小舌头，你知道吧？ 哎，里面那个 QQ 的口感， 哎呀，那叫一个爽， 确实好吃。这个渔人老宋说啊，1972年我上一年级，有一天早起啊，我推门，我推不开了，大雪封门了。 哎呦，真有大雪封门的那种感觉 啊！那这雪下的可是够大的哈。 您那时候在哪儿一年级上的？ 那是花开说，哎，我是刚刚到家，马上听大城小事。 啊， 我喜欢下雪，可以净化空气呀、只不过对交通和出行会有不便。有利有弊吧。 是是是，如果能够合理的这个疏解哈，其实还是能够大家不那么慢， 能够得到乐趣。你看大城小百姓就是说，就发了几张照片，我和我外孙女的冬季活动啊，这照片显示啊，这小孙女穿着红衣服坐在冰车前面哈、这咱这位听众朋友坐在冰车后边，这祖孙两个人又其乐融融呢。 是是是， 是 这都特好玩。我记得那时候我跟我媳妇还是女朋友呢，在什刹海冰面上睡觉啊， 睡觉、 互相伴着玩，这都是美好的回忆， 可别磕后脑勺啊。 注意安全呗， 听着都心疼。 好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接下来呢又是我们大城小事为您带来的这个丰台达人秀的环节了。 是， 所以今天的这个全部的内容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丰台达人秀完毕之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刚才的鸟叫声并不是来自于大自然，而是来自于太平桥街道的创意达人南卫东之口，他用最普通的牙膏吹出了如此悦耳的声音。在万润风景小区居住的南卫东也被誉为中国音乐奇人、中华奇人、绝技绝活顶级大师。他擅长吹拉弹唱，精通中外乐器68种，独自发明的瓶子吹歌、牙膏吹歌、自来水管吹歌、手指摩擦玻璃杯出音乐被评为了世界独一无二的绝技。而他又是通过什么样的契机发现自己有这样的绝活的呢？ 我是这样的，我刚开始呢是用这个汽水瓶吹音乐，在夏天的时候呢喝那个汽水，无意之中吹了一下，一吹呢有声音，再喝一口呢，一吹声音变了，就想到这个瓶子是不是能当一种乐器啊？他就开始把那个水啊给它调试以后，然后瓶子就可以吹音乐了。瓶子可以吹音乐以后呢，然后咱们这个很多的媒体哈在关注这个瓶子怎么能吹出歌呢？瓶子有了很大的收获哈，然后就开始我都拿来尝试，后边很多生活用品都能当乐器。目前我自己创作的大概有10几种生活用品，包括你看自来水管、簸箕、扫帚把，还有这个大理石板，还有红萝卜，还有小白菜，还有莴笋，还有一种不要吹，就是用手拍，用手对嘴拍也能当乐器，就这样拍。这样拍也能拍。 掌握了这些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绝技之后，南卫东还将自己的表演搬上了舞台。曾经登上过世界大舞台的他，也没有忘了社区当中的这方小舞台。